cao.民兵呀，那个队里呀，歌声高哦，毛泽东的那红旗哟，迎风飘。俺家里个三代哟，当民兵，枪杆子是俺的传家宝，是俺的传家宝。俺爷爷第一代当民兵哟，跟着咱毛主席把革命闹，肩扛着红缨枪，身上背大刀，保卫咱苏维埃红旗永不倒，大土豪奔天地，独去的那赤卫队，功劳可真不小啊，功劳可真不小。俺爹爹第二代当民兵哟，游击战开战的真呀真火药，白天里打游击，黑夜里把铁刀，配合咱大部队把敌人来骚扰，那岗楼炸碉堡，地雷震轰隆隆，炸的鬼子没出逃啊，炸的鬼子没出逃。轮到俺，轮到俺的三代，俺把那民兵当毛主席的全民皆兵，呀踢得好，战士勇多呀，兵士勇兵少啊，生产有练兵，劳务结合好，一支箭分领导，祖国的那强大国防，老有老，俺家里那个三代有都把民兵当哦，枪杆子是俺的传家宝，人民的江山人民做，人民的江山人民保，人民的那江山。